打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你跳动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失望的时候你让我心动。阵阵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停电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失望的时候你让我心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终于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 周华健他剑走偏锋啊，写了一首女人视角的歌，叫做《明天我要嫁给你》。可是他唱的时候并没有很红，后来李杜呢进行了翻唱。他的翻唱渊源据说是在于啊，当时呢周华健送了一张卡带给他，李杜呢从家里到台北的火车上听了专辑之后呢，就觉得这一首歌很不错哦，于是呢就拿来翻唱了，因此这首歌呢也是被李杜给唱红了。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翻唱的人也是巨多的，它叫做梦田。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SHE 的翻唱，收录在他们2009年专辑《爱的三温暖》当中。 当你在呼吸时，你也是快乐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忽然有一首歌升起浮现，像一双暖暖的手揽住你的肩头？每个人心。 AZG 呢，他其实翻唱了很多的歌曲，包括他们很有名的代表作 Superstar 等等的，但是他们倒很少有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这一首呢应该算是一个特例咯。接下来听到的是朴树的《傻子才悲伤》。听歌呢，有很多时候呢都是喜欢听一些能和自己有共鸣的歌曲，那朴树就很厉害了，无论是那些花儿啊，还是这一首歌，或者说新的那首《平凡之路》，明明满是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却能让很多人产生共鸣。 或许短暂，或许难堪，生活本该这样喜怒无常，有大家在，每个人都是一样。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随他怎么去，再不介意。分享悲悲，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天，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悲悲，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是我的，也是你的，故事不很漫长，而你来讲，我笑得灿烂，就算留个纪念。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去再不见你。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飞飞，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天。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飞飞，别让我独自沉入上之海。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飞飞，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一天。爱从没有人能赢这游戏飞飞，也没有人曾输掉他的生命。是我的，也是你的，故事不很漫长，等你来讲，我笑得都灿烂，就算是留个纪念。 好音乐959，我想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走在时代浪尖，谁不敢乘风破浪？云米智能家电，令人啧舌的黑科技，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冰箱、油烟机、燃气灶，智能家电整套买，加油做人生赢家。涿州、高碑店、雄县、荣城、徐水、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18631187077，18631187077。 5月28号，加州美食街开街了，早餐、羊汤、烧饼、北京小吃， 烤串、小龙虾、宵夜夜市，最晚营业到凌晨两点。地址：房山长阳加州水郡西区广场。 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五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带着春的希望、春的气息，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今天是5月18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长而寸断，望得我眼而欲穿，好容易望到了你回来，算算一番年，想不到再见面，别离又在明天，这一回你去了今世来，难道又三年？左三年，右三年，这一生见面又几天？三年数三年，还不如不见面。明明不能再留恋，偏要苦苦缠绵，为什么放不下心愿，情愿受熬煎。 歌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三年》，是翻唱的歌了。这是一首很具有神话色彩的唱片。怎么说呢？从85年发行以来呢，被很多的发烧友尊为啊世音的天碟。那这一张专辑当中的音乐呢，是全部都是上个世纪30到50年代脍炙人口的著名音乐啊。 小军的音乐和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阿信和台湾的电音摇滚乐团 MP 魔幻力量一起打造的这首歌，叫做未来就是现在。 Get ready, get ready, get ready, 未来就是现在。 Get ready, get ready, get ready, 未来就是现在。 我手拿空瓶当作麦克风，在街头吹风，唱的歌没人听没人懂，我就是无法让我 let it go， 我还没疯狗，这条路很孤单去享受， 让我从暖乡一路向掉亚洲， 让我把所有感伤不全感动， 让我从西镇一路向掉湾口， 让全世界都成为了我的心中。 Here we go lonely lonely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rocksta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让我来做别人不敢做的梦， 让我来发别人不敢发的疯。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rocksta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Oh, get ready, get ready, get ready. 未来就是现在。 Get ready, get ready, get ready, 未来就是现在。 我不愿像是一只铁皮熊，全身毛茸茸，很可爱却会像被骨头，传说钢琴会成 Max Song， 唱我的不朽，让孤独成为我的执着， 让我从暖乡一路向掉亚洲， 让我的潮流从不随波逐流， 让我从西镇一路向掉湾口， 让全世界都成为了我的心中。 Here we go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rocksta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rocksta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让我来做别人不敢做的梦， 让我来发别人不敢发的疯。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rockstar.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Oh, 未来就是现在。 Yo ho, yo ho, we wanna party like. Yo ho, yo ho, this is my dream life. Yo ho, yo ho, we wanna party like. Yo ho, yo ho, this is my dream life. Yo ho. Here we go,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rocksta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rocksta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让我来做别人不敢做的梦， 让我来发别人不敢发的疯。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rocksta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未来就是现在，一首动力十足的歌。阿信其实在3年前呢就跟 MP 魔幻力量有合作过，他们打造了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叫做天机，而在3年之后呢又携手再创新曲。这一首歌大家听过之后应该会觉得很激励人心吧，而且呢能够迅速的让这个旋律植入到你的脑海当中。接下来这一首歌在当年呢也是打动过很多的人呢，不光是因为演唱它的人，还有写这首歌的人，是来自于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词曲包括填词还有制作还有 rap 都是由周杰伦一手包办的，想想还是有点感慨啊。 OK， 来听到这一首歌。 琴键上透着光，彩绘的茉莉窗，做起这个的心里叫跟谁谁谁谈了一段一段流浪忧伤，说着精神方向，看见天文衣服18世纪的又画上， 再放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 啊啊 feel so， 啊啊 feel so，

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啊，觉得人现在很浮躁，娱乐方式也越来越多，很难再出现一些经典了。但是还好我们偶尔呢还能回头听到这些曾经的经典歌曲，这是来自于李春波的歌，叫做圈里圈外，是当年一封家书专辑当中的歌。继续的这一首，他不光演唱这个歌是经典，而且呢当时作为正大综艺节目的主题曲，那绝对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还记得那一句词吗？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当时娱乐节目也少，所以有这样的一档节目的话，也是全民都在观看当中的。 OK， 来听到翁倩玉带来的这一首爱的风险。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爱是啊，还是啊，爱是啊，还是爱情，爱是啊，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爱是真大无私的奉献。我们都在爱心中孕成长，再把爱的芬芳散播到四方。我们要在爱心中大声的歌唱，再把爱的幸福带进每个人的身上。